三、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、你把嘴张开。你把窗户开开。你把传真发过去。你把冰箱打开。你把文件放好。你把门锁好。二、我找了他两次都不在。我问了他两次都不说。我请了他两次都不来。我给了他两次都不要。我约了他两次都不去。三、我一下课就找他。我一到家就吃饭。我一放假就去旅行。我一关灯就睡觉。我一起床就去锻炼。 扩展。一、他发了两天烧，吃药以后，今天好多了。二、他眼睛做了手术，下星期可以出院了。